儿子是金瓜罗，我的侄儿侄女苦连天呐。 我这小小的年纪冤不冤呐， 下面的参赛选手就是13号选手郝月池，他的参赛曲目是《珍珠山求情》。 会同袍兄弟妹，罗德儿子他是何名，他呀他做的千夫本性讲，我们二人结发夫妻，我们两个恩爱非亲，要不说我的老爷不容，事到如今看我是讲讲了吧，配上说话我的粉面通红，老爷要问我们两个分别缘故，还真叫我呀身难出口，老爷避名，只因我九岁我的身遭侮辱，那九儿九娃三言碎语闹了灯，我丈夫不肯的名言假送我闺女，暗写秋竹门外坏门方，因此令家把老爷来释放，我们二人比木日失散，我们两个各奔西东，这个临上船一路个相弄，而就是他送内藏的物原著没动，全人上着方，他对我有情苦心是可敬，只恨我呀一朝被误拦截乱忙，人命大事他是个正凶，多亏老爷这家事儿中，明察秋毫减免从轻，老爷大德救了他的性命，早早的开销他叫他回了家中，切我马前 上场的是十四号选手李松鹏，带来的参赛曲目是《高山下的花环》选段，猛听得他的儿牺牲在战场。 猛听见他的妻儿牺牲在战场，